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30集。 你跟我玩呗，我又不烦人。 你也别玩了，该睡觉了。今天的暑假作业写完了没？ 早写完了，放桌上了，还写了日记呢。 那睡觉，洗脸刷牙。 秋燕洗漱完了，进屋去睡觉了。秋意才终于挂了电话，一屁股坐到了边南旁边。 哎，聊爽了。 这罗逸阳话也忒多了点儿。 不知道，我没跟他这么聊过。 飞来横醋啊，啊！ 早知道今儿就还该请他一碗酸辣粉就完事儿了。这一个暑假可真精彩了。 那跟他说算了呗，不要他了，反正也不是我想拉上他的。 大局为重，我这点牺牲没有关系。 行了，你今儿回宿舍吗？ 回，明天展飞比赛呢。之前不是打了一轮吗？居然还有第二轮，还有什么请来的嘉宾，电视台还要来录像。 那我得守着电视等新闻了。 快得了吧，我之前比赛录像你看过没？电视上一看我就跟傻子似的。 嗯，你打球挺帅的，哪傻了？ 不说打球，我上回看的时候正好是休息，我正擦着汗呢，看着特像是山大王下山来抢粮来了。笑吧，你就笑吧。我回宿舍了，你明天怎么安排的？ 跟平时一样，过去补课。又来了俩学生，我明天要先聊聊看看，跟哪个进度的小班合适。明天让二宝过去看你比赛行吗？放假了，他老一个人待家里也没意思。 行，我接他还是你送他过去啊？ 他自己过去，他知道怎么坐车。或者我明天跟李哥说说，让他出车的时候给捎过去就行。 展飞前几年都有比赛，今年弄得阵势特别大，借机会好好宣传。听顾伟说，今年下半年还打算在市里弄一个什么展飞杯网球赛。边南早上起来还没出宿舍，就能听到楼下乱糟糟的声音。他到走廊上往下看了看，宿舍楼下是仓库，工作人员都在准备布置看台了，横幅、桌椅、一箱箱的水都堆在了楼下。第二轮比赛算是水平比较高的，有几个小学员的水平搁体校去也能横扫了，来看的学员和观众挺多的。边南换了衣服到球场那边转悠了一圈，展飞请了专业的公司来布置和准备，没什么需要帮忙的。正想给秋燕打个电话问问出门了没，秋燕的电话打了过来。 大虎子，我在这个展飞的门口了。 哎呦，这就已经过来了。 边南赶紧往门口跑，一过去就看到了正站在前台仰着头跟接待小姑娘聊天的秋燕。 二宝， 你弟弟啊真可爱 啊。他可喜欢网球了，有比赛的时候就让他过来看看。二宝，我带你进去吧。 嗯，小姐姐，一会儿我过来找你聊天。 好啊，你过来我要是没在就给我打电话哦。 好。 邱小燕，你又问人要电话了？ 嗯，我看人好多呀，怕一会儿你顾不上我，就要了那个姐姐的号码，有事可以找她嘛。 嗯，真厉害，都能想到这些了。想吃什么？我先带你去买点吃的，你一会儿可以边看边吃。 牛肉干、麻辣鱼、酸奶、橄榄、豆腐干、巧克力。 再说一遍。 你学我哥。牛奶和牛肉干行吗？ 行啊，走。 给秋叶买好吃的，边南带着他 往球场那边走。秋燕很兴奋地转着脑袋，东张西望。 大胡子，今天你比赛吗？ 我啊，我不是比赛，我就是跟别的教练打个表演赛，主要是那些学员比赛。我呢，一会儿得去看看我跟伟哥的学员，我给你找个姐姐先陪着你，好吗？ 嗯。 二欢。 哎，小黑，什么事儿？ 替我带着这个小家伙。 行，真漂亮啊，你儿子？ 他儿子哪能有我这么拔呀？ 嘿， 姐姐好，我叫秋燕，你吃牛肉干吗？ 谢谢啊。哎，哪来的小孩啊，这么好玩？ 朋友的弟弟，你拿着慢慢玩吧，玩不下去了给我打电话就行。 李欢欢把秋燕领走之后，边南又给顾伟打了个电话。这会儿乱糟糟的，他一直都没找着顾伟在哪儿，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。第一轮的时候还有不少人在旁边球场训练，今天一看电视台来了，都过去看比赛了。 喂，边南，我在办公室这边呢，现在没咱们什么事儿，你过来陪我跟嘉宾聊聊天吧。 嘉宾？嘉宾在办公室？不都安排到会议室休息了吗？ 就这一个嘉宾在这儿，你过来吧，认识。 顾伟说完就挂掉了电话。边南想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嘉宾是自己认识的，体校的教练，打过比赛的选手，无论是教练还是选手，他估计都没什么话可说，感觉有点遭罪，早知道不给顾伟打电话了。办公室这边没什么人，都去球场了，顾伟和几个年轻教练的办公室在走廊这头。边南刚一走过去，就看到了面对着门这边坐着的一个人，他眼睛一下瞪圆了，又揉了两下才走了过去。 靠，杨叔啊。杨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嘉宾？ 是啊，嘉宾。 我靠，你是嘉宾啊？你来做老婆饼吗？ 这什么话呀。边南，你陪杨哥聊会儿吧，我去外面转转啊。 行。 边南点点头，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。要说别人他真不愿意陪，还得找话题跟人聊，可要是杨旭那就轻松多了。只是他的震惊好半天都缓不过来。顾伟走了之后，边南往杨旭身边凑了凑。 你是不是倒贴钱来的？展飞是不是没钱请靠谱的嘉宾啊？ 你嘴真欠，问你们石教练去。 他请你来的？ 哼，今儿我跟他打一场玩玩。 哎，那你完了，你跟石江打你不是找虐吗？他再受过伤，打你一个做饼的西点师傅还是很轻松的。 你在这干的怎么样啊？ 还行吧，工作都上手了，人也熟了。 现在住宿舍？ 嗯，三个人，房间还挺大的，上班不用起个大早跑来跑去了。 现在也不过去我那儿晒太阳了啊。 大热天的晒什么太阳？哎，你是想我们了吧？还是我们不去你就没生意了？ 哎呦，可不呢，就指着你俩每月那点钱交水电房租呢。 边南在办公室时跟杨旭聊了一会儿，顾伟打了个电话过来，让他过去给裁判帮忙准备。 你去吧，我一会儿自己转转。 无聊了就给我打电话，要不就上球场那边找我聊天。 每天都无聊着呢。 边南出了办公室往球场那边跑过去，刚一转出走廊，迎面碰上了石江，看样子是准备去办公室。 石哥，我去那边帮忙。 你今天是不是跟小李有比赛？ 是，顾伟说要下午了。 你俩打法挺像的，行了，你去忙吧。 路过空着的球场时，边南看到了秋燕和李欢欢，俩人居然像模像样的在打球。 二宝， 看我，看我接球。 好厉害，太 哇，二欢，你念的是不是幼师啊？ 这都被你发现了。我的目标啊，是生一窝小朋友。 边南笑了笑，跟秋燕说了一声好好玩，就往比赛场地那边跑过去了。生一窝小朋友，就秋燕这样的，来一个都吃不消了。不过生一窝小朋友这种事儿，他跟秋意是不用操心了。边南突然有些惆怅，以后老了就俩小老头拄着拐做院里相看两厌的斗嘴，连个养老的人都没有。 也不回头让二宝多生几个，接一个过来就成了呗。 想到这儿，边南觉得自己挺二的，一路嘿嘿乐着往裁判席那边跑了过去。裁判席也没什么事可帮忙的，而且裁判边南还认识。没等边南给他拿了水站到一边去，他就问了一句， 边南啊，怎么没打球了？ 没兴趣，现在这样挺好的，我喜欢教别人。 也挺好。 边南松了口气，想想又有点小得意，这么多人都觉得自己不打球浪费了，多牛逼。比赛开始之前，罗总还致了个词。边南这才是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清罗一阳他爹长什么样，还挺像的，特别是胡子。虽然罗一阳的胡子过年的时候刮掉之后就一直没再留起来，但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是父子。说起来，罗总才是真像鲁迅。边南在心里提醒自己，下回见了罗总千万别叫成卢总。三个场地同时开始比赛，边南来回转了转，看到李欢欢正带着秋燕在临时看台上坐着，俩人旁边放着个塑料袋，一看就知道里边装着一堆吃的。边南过去一屁股坐到了他俩身边，秋燕转头看到是他，很开心地小声叫了他一声， 大虎子， 吃的不少啊。 欢欢姐姐买给我的， 她说哥哥们不让她吃这么多，要带回家去慢慢吃。这孩子怎么养得这么乖啊？ 等你生了一窝，让他哥教你。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